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3，17701153。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另外呢，我们大陆的土豪越来越多了，这是地产投资咨询公司叫来访，他们的一个最新的数据说，2016年中国大陆包括中国香港的超级富豪人数大幅增长啊。比如说大陆，从去年中国大陆拥有3000万美元及以上净资产的这个超高净值人士的数量增加了10%，到了14310人。中国大陆呢，到了6080人。另外呢，这个调查当中是说，我们这些有钱的土豪哈，拥有的资产的类型大部分主要是房子，包括居所呀、次要住宅呀，还有包括豪宅。那同时大陆的北京、上海、广州的豪宅价格分别涨了26%、27%、26%，是全国最高的。那中国香港的高端房地产的市场涨幅仍然还有2.1%，已经那么高了还有涨幅。但是说到土豪、富豪、钱这件事哈，我今天突然看到一个非常专业的哲学家啊，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面对这些钱，死亡是对人类贪婪最大的约束。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是吧？反正到最后不都是吧？不过我听说有一个土豪哈，最近死里逃生，面对了死亡，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要不然我把我死亡的经历写成书卖钱呢？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换得本事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命，自由和我。

深埋藏未尽的心愿，就像一切不曾改变。纵然沧海桑田，纵然世界改变，对你的爱一如从前。你的誓言还在我耳边，你的声音越走越远，总有不断想起你流泪的双眼，仿佛过去只是昨天。总爱一回伤，一回梦难圆，你的笑在风中若隐若现，忘记你需要多少年，爱意冷，心已倦，情却难眠。总爱一回伤，一回梦太甜，才让你夜夜占据我心间，似梦似醒在这深夜，往事渐渐蔓延。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汇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氪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多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在英国哈，有一所小学，那经常到了下课放学的时间呢，爸爸妈妈们当然都在门口啊，等着小朋友们一起回家。但问题是呢，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女士哈，她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接小朋友的妈妈们呢、爸爸们呢，都是。小朋友是放了学开心的扑过去，你知道吗？好开心的大笑着，妈妈下学啦，但是妈妈们都就手里拿着手机，然后坑着头低着头在那儿玩手机，要不然就是刷微博呀 Facebook 呀 Twitter 呀，或者是打电话呀处理事务啊，根本就不了他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校长就弄了一个告示牌放在学校三个门上，告示牌是这样的哈，用微笑迎接你的孩子，而不是手机。然后呢，这个告示牌就放在门上。然后这当然这个放完之后，各种反响都不一样啊。有的家长就说了，哎，是时候确实我们做的不对。那也还有些家长说呢，哇，这是不是有点胡闹呢？我们就是用个手机打个电话嘛。但是我听说这种现象出来了之后啊，确实有很多的家长在接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就不用那么失落了，就笑容满面的扑过去的时候，就有家长就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抱着他，对不对？爸爸妈妈们，就不用再看着手机了。但是自从爸爸妈妈们不看手机之后，本来他们以为孩子是笑容满面的扑过来的，但是没想到孩子们都哭着说：“啊，妈妈，你是不是把手机藏起来不让我玩了？”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不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决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胸怀指引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但你不肯定。 我满眼爱，把你成功决定，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一副口袋里肯定不看你。你了解我所有的一代东西，才超过我用手一拍我往昔。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却为我的美好形象保密。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让你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占领，更离不开你。 最新的消息是关于全国农民工的总量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是最新的数据是说，我们截止到2016年的年末，达到了农民工数量达到了2亿8200万人，比2015年增长了424万人。那这个专家也是说呢，我们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方面是得到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说人社部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共350亿元，还有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覆盖农民工的也是很多人哈。另外呢，也是人社部帮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啊，还有在城市当中创业，也是推动实现农民工平等的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但是呢，其实我身边哈、是有一些农民工朋友不太希望大家能叫他农民工，总觉得这个词有一点歧视的感觉。我看了一下哈，农民工的英语呢是叫 migrant worker， 就是移动中的工人，对，很形象。农民工都是从一个城市当中，哪个城市需要他，他们就移动到那个城市当中帮助这个城市的建设，是吧？然后离开自己的老婆孩子，非常辛苦的。当然最近这几年我们移动的工人工资也涨起来了，是吧？一天最起码200-300块钱，对吧？但是一个农民工说，是啊，我们这工资是涨了，但我们移动工人工资再涨，也没有移动的流量费高啊。 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就要走开？等心的花才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你是不是春天一过一定要走？真心的花太开，你却要随候鸟飞走，留下来，留下来。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一应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每在人群，每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另外关于房价，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央行的数据是说，其实房价在我们 GDP 当中的占比是非常大的。像2016年我们中长期住房的贷款新增的占全年啊这个贷款总额的44.9%，也就是说贷款的所有贷款当中，房贷就占了将近一半。那今年呢，由于这个房地产的价格调控啊，还有各种措施呢，导致这个房贷增速是放缓了。那现在最新的数据是说，我们这个房贷占到房贷款总额的比例不足，预计不足30%，比去年的高占比将会出现明显的下降。那专家是说呢，我们各地的高企的房价降温措施一定程度上确实把这个房贷降低了房贷的增速，但是这个住房贷款还是以这个相比较快的这个速度依然在发展着。你每个月交房贷吗，亲爱的们？我觉得房贷真的是让人又痛又快乐的东西哈。你希望你不用交房贷，但你又希望你可以有房子交房贷，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各种措施出来，这个房贷增速放缓呢，说的反正我是觉得，我有了房贷之后啊，我希望一切都可以放缓，你知道吗？什么都可以放缓，特别是时间可以放缓。就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哎呀，拜托拜托拜托，让4月1号还贷的日子慢一点来吧，让4月1号还贷的日子慢一点来吧，让4月1号还贷的日子慢一点来吧。不过3月31号发工资的日子还是可以快点来的。痛并快乐。 红灯停灯，留下烟酒味，寻怀心中的花蕊，采花风，采蜜意，一去不回，爱正不值钱，你虚情假意，我也跳舞奉陪，雪也阴乱乱飞，走一个 红尘脚步太沉重，何妨给我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尝到尽头的猎趣，换个人继续，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醉什么死最高兴，还相信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先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花没有花蕊，太沉重，何妨给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有花没有花蕊， 那些你占便宜的事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依然是来看一下听众群聊的互动哈。郭嘉莲留言说，去超市买大白菜，掰掉两层叶子，觉得好占便宜啊。那个你没有看到超市的服务员瞪你吗？另外他说，听雷人秀意外的听到广告，觉得太占便宜了。那个要不然你每次都广告点来听呢，你会占到不少便宜。佩佩留言说，开车不能互动，其实好多便宜的事都被我占了。德玛西亚盖伦说，吃亏是福，所以一般我不占便宜的。那个德玛西亚盖伦，你平时一定很有福吧。丑男留言说，买红酒人家送了我一瓶，感觉好占便宜啊。送酒的人，那个老板说，其实原本是送两瓶的。十二爷留言说，过节某个品牌的护肤品打折，买了好几个，算不算占便宜呢？冬天买夏天的衣服，夏天买冬天的衣服，我算不算很占便宜呢？那个打折店折扣店都说了，你占不占便宜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折扣店都占便宜了。吹黑哨留言说，有一次在吃盒饭，给老板20，找了我80， 老板这是把我20块钱当100块钱来找的。来看一下二群哈，二群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苏毅的陈留言说，有一个占便宜的事情，我去一个面馆吃面，吃完面结账的时候呢，老板说，哎，我们家店刚开业啊，2块钱一碗，不贵。于是我就又坐了下来，又吃了一碗，吃得超爽的。你们都够够的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接近你手口，无法是完美。我的信念，请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痛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很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爱很遥远，就算勇敢失去被爱的谎言，只有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时间早该在离别时毁灭，要不是贪心的心再看你一眼，我在这边把勇气分给你一点，说什么都不相信，相爱已被狠狠拒绝。爱在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在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将会实现。爱在遥远， 爱在遥远， 找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在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 三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兴奋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歌，而我们终是要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 见到你，莫非前尘已注定？飞过时空的距离，却又遇到见光影。三月春花见此情，迢迢年华水老去。皆是缘随我心，除了你万敌不侵。当远远的一站，我怎么全然看得冷血轰然，心中已太晚，我下了梦归南。昨夜太平长安，星河转，把你平凡的决定我很宽，赴你来访，我解你的孤单，今生恐怕能还。古老的水影，要不要洒洒谁来听？摘去一颗海上青，陪我冬夜步步惊。临江城外山谷，没有永远的秘密。征途皆悲剧，无人挑得过宿命。苍凉远隔一半，我怎么绚烂看得冷血轰然，心中已太晚，月下能用归的。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致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氏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311。 江湖招募令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15133，17701115133。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尊享多重豪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1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杨小马留言说，好久没有听雪雷的节目了，欢迎一下，欢迎老朋友。当我遇上你留言说，如果我是编剧的话，我要拍那种偏远山区农民的贫苦生活，里面有亲情，有爱情，有友情。那个，当我遇上你啊，你要做的事情赵本山已经做了。乡村爱情都到几啦？有没有看呢？好，聊一聊你如果是编剧，你编剧出来的电视剧会是什么样，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你拿你去啊。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不知，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人们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空。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是空。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在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我笑我慌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我心一腔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匆匆，恨也匆匆，恨也匆匆， 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不容易猜，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我心想就算自闭只当曾经褪色下来，曾伸出原来真彩，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全都一片迷茫，唯有我怕失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我不怪也不坏，只是有点无奈，越搞越寂寞就莫名越想逃开，面对各种恐惧障碍我不及你去面对，黑暗成永久习惯，这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在对抗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爱穿透一片阴霾，唯有我怕失去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入住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与梦想手续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再也不再留言说如果我是编剧啊，就让感情灵验，让他们以最少的时间完成最优美的喜怒哀乐，让演员尽情的哭吧笑吧疯吧闹吧。不是那个导演不太干。 10点半飞机快要到了，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渴了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我以为就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就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的越多想拥有，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0点半的飞机已经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 想来 一群当中，石军留言说，每个电影都是主角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最后秒杀坏蛋。比如说啊，方世玉啊，黄飞鸿啊，是不是啊？嗯，另外他说，还是就是主角被各种各样的误会，然后不被理解之后就被理解，看着是一种折磨呀。反正电影也是有套路的哈，电视剧更是有套路。比如说基本上我以前看电视剧，我经常有一种误会，就是我经常误会啊，如果你想当人生的主角的话，你到最后肯定要生一场大病，白血病啊，是吧，癌症啊，反正要来一个。 说什么爱有好有坏，我不能明白，爱有多好，爱又能多坏。 Why 你说电影是夸大了爱，我有些总是有表现的快，胜过爱的精彩。 不要再问类似问题是爱。

小留言说，这是个新听众哈，首先欢迎一下，说如果我要是个编剧的话，我要编出50生50世十里桃花劫。所以3生3世还不够，你要重复50回是吗？他说上下5000年文明起源的时候，从还是猴的时候就开始第一世，电视剧就开始进化到现在我开车的时候，5000年的桃花劫呀。那个破晓，你应该不仅仅是上神了吧。 清早看见一股晨曦，我想到了你，你是否还像布鲁斯那样的忧郁却进去我心。每个摇摇晃晃的清晨，你叫我欢喜，有你那柔顺如玉的发丝撩开了如般的我，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的知己，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昨夜我梦见一颗孤星， 我想到了自己，我是否变成你希望的样子，为了讨你的欢喜。每个恍恍惚惚的夜晚，我为你沉醉，用我那无数万方的灵魂用爱着如诗般的你。当你转身离去，在那忧伤的海，我已不知不觉的越过了尘封的边界。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渊之际，你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山谷里传来火车轰鸣，像短奏名曲，收音机里播放着对睡着的恋曲，有一丝悲鸣。这叫明明灭灭的爱意，像一次远行。当我们越过终点，要向那深秋弥漫风雨。我听到一首歌，我又想到了你，我们一无声息地越过了那爱的边界。当你若隐若现，在那深渊之际，你已无声无息地越过了我们的边界。清早我看见一抹晨曦，我想到了你，我想到了自己。 也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紧紧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傍晚，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扰扰与我无关。